我玩去喽。 Oh! 钱去了。 哎，要笔砚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诗啊。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去去来。 哪儿呢？

要放民不兴，这都不是什么好事啊。 人民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啊！常言道德好，女大不中留。何人不该提示到寒门？我今磨去这门堂铁子，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。 Thank you. 上，快快，你看看他们。 啊，李家伯伯， 我女儿得的什么病呐、啊？ 我家三代心机，从未见过这样的病。 这啊，何能医治啊？ 哎呀，只恐难以医治的了。哎呀！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，不料他们相思酒都要了夫妻，可叹我到万年到此不化。 害人不浅，我看我为人凡事尽了心， 一夜心情日不衰，可我心事在后官。老丈， 你是何人？ 小生崔护。 哦，你就是崔护。 正是。 我家门上的诗句可是你提的？ 啊，正是我提的呀。 哼，我正要与你拼命啊。 可是为何？ 你自己看来呀、啊。 三娘子，崔府来了。三娘子，崔府在府。